咁佢有个数字啦，我出口咗几多去美国啦。咁但係如果你去返美国嗰个数字嚟睇嘅话呢，即係话你出口去美国就係美国嗰隻 product 嘅入口啦，係唔夹嘅，係唔夹嘅，係大个嘅，即係我出口嗰、那个嗰样嘢係大个美国入口嗰样嘢嘅。咁嗰中间嗰扎去咗边呢，跌咗落海， 唔知 唔知去咗边嘅。咁亦都系曾经出现过呢啲咁嘅情况。因为如果你计数字嘅话呢，海关嘅数字呢应该系最正常嘅。系最正常嘅。咁但系喺中国嗰个出口个数字里面呢，上个月呢就曾经出现一个好尴尬嘅情况啦。就系好多一啲嘅出口嘅数字呢系完完全全系错嘅。唔系错啊，系做大嘅。 系。 咁出口数字上个月就好大嘅。去到20几增长成20几%就俾人踢爆咗。踢爆咗，其实就好多一啲嘅，即系嗰啲叫做货物一日游啊，喺啲嘅保税特区、保税区里边咧，就货物一日游吓，赚咗个中间嗰个嘅保税个差额嘅，咁啊做大咗个出口嘅数，又俾人踢爆咗嘅，咁啊而家所以嚟紧嗰个出口数字咧，出嘅出口数字咧又好尴尬嘅，如果你突然之间出口数字细咗，即系话之前嗰条数真系有呢啲咁嘅走漏洞啦，如果你出个数字系照样系咁大嘅话呢，你个经济话俾人听个表象好呢，啲人又会继续质疑你个数字嘅水分，又更越嚟越唔信你啦。咁所以喺越嚟越唔信你，而確实上你又系需要系从数字里面知道中国嗰个国情或者而家嗰个经济嘅情况嘅话呢，你唯有就系用一啲嘅另类嘅指标啦。另类嘅指标。當然你可以有好多其實香港嘅大行佢有分析員喺大陸裏面呢幫佢做一啲嘅另類嘅指標嘅，佢自己 internal 用嘅，咁嗰啲全部都係好多都係目測嘅，即係用隻眼去睇嘅，去睇見街個人流係點樣點樣點樣，就去 pop 時返嗰個嘅消費市場咁樣，其實好多行係做緊，但係佢唔會公開呢啲嘢嘅，咁如果你話喂我又唔係大行，咁我用咩好啊？咁可以俾一个参考指数指标你，就叫啱讲嘅黑强指标嘅。黑强指标呢就係美国嘅 Economist 经济学人呢2010年嗰陣时推出嘅。但推出呢个指标呢係估计緊中国个 GDP 嘅增长量嘅。咁点解会用呢个黑强指标呢？就係因为李克强总理喺2007年去做呢个辽宁省委书记嘅时候呢，因为克强哥佢都唔係好信中国啲数据。咁所以佢自己呢就会用呢个嘅去用三样嘢。第一样嘢呢就耗电量、铁路运货量同埋嗰个贷款发放量呢嚟到做自己嘅指标嘅。咁所以呢个嘅经济学人呢就用返佢呢套 concept 呢就做咗一个全国嘅经济指标。因为理论上呢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同埋贷款量呢嗰、那个水分或者造假嘅情况呢应该係相对比较低嘅。耗电量你成个地方用咗几多电就几多电㗎啦。 係啊。 咁除非上报系上报嘅时候系造假数嘅啫，系咪咁其他嗰啲都觉得系应该系可以反映到嗰个经济嘅情况。咁做咗黑强指标出嚟嘅。咁而家其实越嚟越多人呢都系用呢个黑强指标嘅。咁黑强指标有咩好呢？第一样嘢啱讲过，就係话佢嗰个嘅数字嗰个水分量呢应该係相对比较少。第二样嘢呢，佢係易于编制。即係唔需要话你做个 CPI 咁样呢，你要发散晒人去问啊去搵啊咁样嘅。 係。 咁呢个黑强指标过去嚟讲同呢个中国嘅实际个 GDP 呢係相差几大呢？其实唔算好大。其实唔算好大嘅，其实唔算好大，但系系有一个 constant 嘅一个嘅偏差性嘅， 系 大概系1-2% 左紧咯。 OK， 嗱你唔好千祈唔好睇少1-2%， 好大， 即系讲紧7.5%同埋9.5%噶咯， 系啦，或者7.5%去到5.5%。 系啦，我啱讲嗰个偏差性唔系好大咧，就系话咧嗰个 trend 系一致嘅，即系中国 GDP 系上紧去，佢个黑强指标咧都系上紧去，中国 GDP 停喺度咧，佢黑强指标都系停喺度，而个上落咧一个大啲一个细啲咧系有偏差嘅，即系有时候官方嗰个大啲，黑强嗰个细啲，有时候黑强嗰个大啲，官方嗰个细啲嘅，咁啊大致上一致。2% 嘅偏差，但个方向性系一致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用呢啲咁嘅，用呢个指标，你其实你上网好易揾到呢个黑强指标，做一个嘅参考咯。即系譬如中国政府话俾你听， 7.5% 嘅 GDP 咧，我哋覺得好穩陣啦 ，OK 噶啦咁樣。但係黑強指標，如果嗰陣時話俾你聽，其實嗰個中國嗰個 GDP 係6.5%嘅啫，嚇、 嗯， 咁、啊、你發覺有啲唔妥咯，你有啲政策上面要調整咯。咁、嗯、從呢啲政策調整裏面，你睇下有啲咩股可以執下咯，咁樣嚇。咁、 嗯 啊、你唯有咁樣做嘅啫。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確實冇辦法，因為中國咁大地方13億人咧，民間咧係好難做到一個指標出嚟嘅。 係 咁、啊其實而家越嚟越多人就用依個嘅黑強指標嘅嚇，咁、嗯啊、作為一個參考價值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係 OK 嘅嚇，咁、啊、唔需要話成日都用翻啲官方，跟住用聽完個官方之後，你又覺得唔好妥，你又唔好信佢，但你又要繼續用佢，咁樣坎坷啫嘛。 嗯。嗯，另外咧，头先耀尊提到一样嘢啦，就系睇内地嗰个 money supply 啦。喂，呢样嘢其实好难睇嘅。 嗱，好多人都唔系好知道嘅，我相信阿迪你都唔知。嗱，我哋喺呢个之前嘅港股今日仔睇，唔系今日港股仔嘅节目，都讲个中香港嘅 money supply 好简单，系用一个联系汇率啦， 系啊， 一蚊美金挂7.8港纸啦， 嗯。 嗱，你知唔知中國政府點樣去用一個乜嘢嘅計算方法嚟到增加自己個貨幣供應咧？係、嗯、即係做緊印銀紙呢樣嘢喎。 嗯， 你知唔知啊？ 唔知，我真係唔識。 唔識咧？ 呢個唔識啊。 其實我本來都唔係好知，但係最近我 check 到， 嗯， 都幾騎呢，就係用呢個嘅出口啊。 嚇！ 即係你如果中國係出口咗，譬如係6蚊嘅人民幣嘅貨去到美國， 嗯。 換翻1蚊嘅美金翻嚟， 係 咪？即係1蚊美國用1蚊買咗6蚊嘅大陸嘅生產嘅嘢、嗯、，OK？ 咁拎住呢個1蚊，佢就喺大陸裏面咧就印翻6蚊嘅人民幣嘅。呢1蚊美金就擺咗外匯儲備， 嗯， 6蚊嘅人民幣咧就流翻出去市面嘅， 嗯， 即係話平衡咗嘅。 平衡咗 啦，即係話本來我有6蚊走咗去美國， 嗯， 嗰6蚊走咗去美國咧就換咗1蚊美金翻嚟， 係啊， 依1蚊美金我擺落外匯儲備， 嗯。 另外再印多6蚊人民币摆掉翻落个市场嗰度嘅，所以中国嗰个 money supply 咧系根据翻个出口咧嚟到做呢个嘅调节嘅， 系 吓，咁啊问就本来系 OK 嘅，因为中国始终系最大嘅出口国，吓、 嗯， 亦都系好大嘅，即系全球一个贸易国家，咁、嗯、所以佢用个出口创汇嚟到变成一个人民币嘅供应货币供应嘅话咧，系理所当然合理嘅、嗯、，OK， 但个问题就出现啦。 嗯， 出现在乜嘢呢？第一个出口数据有偏差， 系啊， 如果你根据个出口数据嚟到做个 money supply 嘅话咧，你随时系印多咗人民币嘅，即系本来实际上你应该系出口咗，譬如系1000万嘅货、嗯、美金嘅货去美国嘅啫，吓、 嗯、 咁、啊、但系下边啲国营公司话俾你听，哎，我哋今个月做得好叻啊，我哋做窄夹埋咧就出口咗2000万啦，其实有1000万系水分嚟嘅，咁、 嗯、 中国政府就拎住呢1000万嘅水分咧就印多咗银纸咯， 嗯、 就印多咗1000万等值嘅人民币、美金等值嘅人民币咧喺个市面嗰度嘅，咁呢样嘢多咗嘅钱咪造成一个嘅通胀压力咯，咪、 嗯、 变成一个泡沫咯，系、嗯、咪？你明唔明呢个道理先？ 明呢、这个明， 吓、嗯、呢、啊这个明啦，呢个第一个问题啦，就系话因为呢个嘅出口数字嘅偏差，中国系印多，可能有机会系印多咗银纸呢样嘢。咁、嗯、第二样嘢就亦都系同时间出现啦，就系话咧呢个咁嘅印多咗银纸，即系印咁嘅计法，个 money supply 系咁样计法嘅话，过去嗰15年以嚟，你会发觉一样嘢就系话，嗱，基本上成条数咪应该系 balance， 啱啱讲咗，你出咗咁多入去，你入翻咁多翻嚟。跟住換翻變翻人民幣，以人民幣個 circulation 嚟講咧係冇變嘅，嚇、 嗯 啊，但係我個外匯儲備就多咗1蚊美金，係咪？ 係啊， 基本上係 balance 嘅，冇問題。咁但係你會發覺過去嗰10幾年以嚟，中國出口咁龐大、 嗯， 每年都增長雙位數字，應該個國家普遍嚟講係越嚟越富庶嘅。 系啊， 咁确实你会见到中国系越嚟越富庶，咁、嗯、但系同时间个人嗰、那个贫富悬殊亦都系越嚟越大嘅。 系啊， 点解咧？就是、出口即系、就是、增加嘅出口冇办法令到穷人受惠。 啱呢个啱。 第一样嘢就系话出口嘅嘢都系啲低增值嘅嘢，同、 嗯、 埋出口嘅公司始终系落入一小撮人嘅手里边。 嗯， 吓、啊，而呢一小撮人嘅手里边就系话。我唔会加你人工啊，的，我做多个生意，我都唔会加你人工。 嗯， 吓、啊，咁所以喺嗰、那个佢出口多咗， 即係我係一個無良僱主， 嗯 啊、我出口多咗，而呢個出口變成一個人民幣嘅供應，喺、 嗯、 國內裏面人民幣嘅供應增加就谷起個通脹， 嗯、 但係你作為最終嘅生產者，即係你係滴緊汗去賺錢個人，你冇加到人工，而嗰個物價係升咗，咁、 嗯、 你咪越嚟越窮咯。 係啊。 咁呢個咪做咗呢個十五年嚟以嚟最大嘅貧富懸殊一個差距咯。 嗯，但係你頭先所講，我已經有好大問題。如果你係計出口去做作為一個 money supply 嘅話 ，OK， 你先有個 base 啦，個 base 我 whatever 當係一咁計啦。咁、 嗯、 你然之後嘔咗嚿錢出去換翻外匯翻嚟。咁換返外匯嘅時候，因為你本身個國家裏頭嘅 money supply 會少咗㗎嘛，因為你啲人民幣係向外走咗出去嘛。OK， 咁你換外匯返嚟嘅時候，你就再去印返同等嘅幣值出返嚟喺個國家自然度使啦。 係。咁少抽象啊，你諗清楚啲啊。 我明啊，我明啊。去到呢一步嘅時候，其實喺呢一個步驟上個國家嘅 money supply 係冇轉過嘅。 嗱，唔係，嗱，啱啱我講得簡單， 冇多咗， 你就出咗人民幣出去，但其實我唔係出咗人民幣出去㗎嘛， 嗯、 我係出咗國內啲資源出去㗎嘛， 係， 即係人力資源啦。嗱、嗯，總之我係掘礦嘅、 嗯， 我掘咗啲銅鐵石出嚟啦、 嗯， 跟住阿的你就幫我將啲銅鐵石咧就變成一碌柱咁樣， 嗯、 跟住碌柱咧就運咗去美國啦。咁實際上我係用緊國內嘅資源。變成個美金外匯儲備，咁、 嗯 啊、所以我唔係話運咗啲人民幣出去， 嗯、 我係運咗國內啲資源出去嘅、 嗯， 我用啲資源係創匯嘅、 嗯， 創造一個嘅外匯嘅、 嗯、 ，OK， 你明唔明白先？ 我明白啦， 係啦，咁呢啲資源走咗，即係譬如話好簡單啦，就係話咧，我掘咗國內裏邊真係十蚊人民幣嘅銅鐵石，跟住一滴你揼咗碌嘢出嚟啦，你運咗出去啦，咁喺中國裏邊係咪少咗十蚊嘅資源先？ 係。 少咗十蚊嘅資源，而呢十蚊嘅資源，我再通過你，譬如你兩蚊人工變成十二蚊，就加多我個 mark up， 加多我個賺錢，譬如十五蚊賣咗俾美國，咁美國就俾咗美金我啦， 係 咯，咁我喺國內裏面我少咗嘅嘢就係嗰十蚊資源，同埋你兩蚊嘅人工，再加埋我三蚊嘅 賺嘅嘢， 賺嘅錢，係啦，咁啊換咗翻嚟嘅，嗱，咁呢個過程其實係好正常嘅。全世界國家任何一個國家都係賺緊呢啲錢嘅啫。 啱、嗯。 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啦，我掘個資源十蚊，第一個問題啊，十蚊，但其實係值一百蚊嘅。 係。 但係因為啲資源我唔使錢買啊、 嗯， 我亂 Q 咁掘啊，我求其通過唔知咩途徑嚇、啊，我老豆係邊個，跟住我就攞到嗰啲資源走，跟住我咪減平減賤買咯、 嗯。 第一樣嘢啦，呢啲咪資源外泄咯，係、 嗯、 咪？呢個稀土就係最好嘅例子啦。第二樣嘢就係話阿的你個人工啦，做到你死，我掘咗十蚊出嚟，阿的你都係揼碌柱，我再掘出嚟，阿的你幫我揼碌嘢出嚟、 嗯， 你係咁揼，你發覺你都係兩蚊人工， 嗯、 我揼一碌又係兩蚊，我揼十碌又係兩蚊，你話想加人工，我 ban 咗你 account。係咪我換個第二個，因為你佢係 low value added 嘅產品。 係。 你係一個低技術人工。 嗯。 我你兩蚊唔做，我大把人做，中國有13億人，係咪咁、所以啦，個問題就係話返轉頭呢嚿嘢呢碌柱去咗美國變成美金返嚟，我再增加個人民幣供應嘅話，你就算你仲係收嗰兩蚊，你係已經係蝕緊錢啦、 嗯、 因為有個通脹嘛，人民幣增加咗㗎嘛，由資源變咗人民幣供應㗎嘛。 嗯， 你明唔明個意思先？ 我明白你意思。 係啦，咁你就一路貧富懸殊咯。我賺嘅錢我唔會少㗎。 嗯。 我係真係你個老闆嘅話，我賺嗰三蚊，就算我真係日繼續賺三蚊嘅話，我都係繼續賺咗三蚊。 嗯。 再加上嗰個資源一路衝落去，對我嚟講，我一路 mark up 個成本，我哋 mark up 嗰個價嘅話，我係賺曬你嘅錢，我係賺曬個資源嘅錢。成個國家，成個中國嚟講，邊個蝕錢咧？咪你咯。 係啊。 淨係你㗎咋。 嗯。 咁、啊、所以就出現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就係、是、資源外泄嘅問題啦。 嗯。 第二個問題就係貧富懸殊嘅問題啦。 嗯。 第三個問題就出現啦。本來呢個問題都唔係問題，但近排出現咗嘅。金融海嘯之後出現咗嘅。嗱啱我哋講過就係話嗰個你揼出嚟個碌柱賣咗去美國。美國俾咗美金我啦。 嗯。 跟住我將個美金擺落去外匯儲備嗰度嘛， 係咯。 跟住我就印翻人民幣， 而家嘅問題，第三個問題出現就係話咧，我喺個外匯儲備嗰啲美金拎 Q 翻出嚟買翻美債嘛？ 係啦，我係啦，拉到嚟落嚟呢個 point 啦，係啦， 買翻美債嘛，美國佬印公仔紙俾你嘛，嚇、 嗯。 咁、那個問題就變成一個好奇怪的問題啦，喺個中美之間嗰個嘅 competitive advantage 裏面嘅問題啦、 嗯， 就係話本身嚟講，過去第一個階段就係話貧富懸殊、 嗯 啊，中國越做越多嘢，但係就越做越窮，係、嗯、咪？美國就唔同啦，美國越做越少嘢、 嗯， 但係越做得少嘢就越有錢。 嗯， 因為佢我賺翻美國嘅錢、 嗯， 到最後我買翻美國嘅債券。而美國嗰啲人，美國唔會有阿迪尼啦，佢、 嗯、 唔會有條傻佬喺度揼緊碌嘢， 係啦， 嚇佢係走去做個 IT 啊，走去搞呢個高增值嘅嘢啦，係、 嗯、 咪？所以美國嘅人咪低物價、高工資咯， 嗯、 中國人咪高物價、低工資咯，呢、 嗯、 個咪問題咯。如果而呢個問題當然係正常嘅，喺、 嗯、 中國國情嚟講係好鬼正常。你要解決個問題嘅話，第一樣嘢就係話你要啲商家或者啲官唔可以立亂去攞中國啲資源出去做出口。 嗯、 第一樣嘢，就算你打貪可以打到呢一步， 嗯、 跟住第二步，我美國啲錢，嗯、即係我啲外匯儲備唔會買翻美債嘅。OK， 你都要面對第三個問題，就係、是、個產業轉型嘅問題啦。 係 產業轉型。 更加难啦、 啊，更加难啦、啊！我同阿迪讲嗱，你唔好揼碌柱啦， 系咯 吓， 你开间公司自己， 你开间公司自己搞啦， 啲柱买咗、 啊，大佬我揼咗90年都系嗰条柱，嗰碌嘢，我净系识揼嗰碌嘢， 系啊 吓，咁你叫我而家揼啲劲嘅嗰碌嘢，我唔识揼，你叫我点转型啊？ 人体爆炸， 中国里边有10亿人系要等转型，你点转型啊？系咪？咁如果转型唔到，而家习近平同埋阿克强哥都系咁噶。搞咗胡温嘅时候，搞咗咁多人转型，系转唔到型。 转 如果唔通我而家同你讲，我转唔到型咩？ 因为咧，我谂咧，我未去到转型个 point 嘅时候咧，我就点解会有一大扎问题喺个脑度问翻耀川咧？当你揸住成扎美金嘅时候，即系代表咗第一步就系话你个国家系好富有呢15年嚟。咁就派落去咩呢？其實呢，成個中國嗰個貧富或者令到國家財富應該咁講，令到國家人民財富起嚟嗰件事就係由政府派返落去嘅。咁派返落去嘅第一步就係一定係國企。 係啦。 所以變相個國企呢，你見到近呢10年開始隻隻都好巨無霸嘅。而確實地佢哋做咗一個口號，就係少數人富起來。即係呢樣嘢係佢哋做得到嘅，即係講睇返現實嘅情況係嘅。咁但係個解決嘅問題就係話，你本身中國政府而家揸住咁大嚿嘅美金，超過30,000,000,000嘅美金喺度嘅時候，你要買返一啲美國嘅公仔紙喎。 係啦。 咁呢而牽涉落去呢就係呢，我近期睇一本書嘅 ,ok。咁呢就唔係耀川而家抬頭嗰本。咁睇呢就咩呢，貨幣戰爭4，即係出到第四期啦。出咗好耐，出咗好耐嘅。咁而家因為有繁體版嘅關係啦。咁呢即係拉開少少講，就係、是、今次4主要講嘅就話咩呢，一個國家嘅中央銀行究竟用乜嘢去 back up， 最後係發覺近呢50年呢全部用曬美元去 back up 嘅。 你冇辦法。 冇辦法。 冇得揀。 冇辦法一件事。而佢講到嘅就係話，幾個國家仍然都有好，依刻仍然都有競爭力，或者唔俾人睇死，或者係美國政府仍然都係幾忌下嘅原因就係咩呢？德國、而家嘅俄羅斯，同埋英國，或者歐洲嗰邊，因為佢哋係有一啲實物喺度，實物就係黃金。 系 ，OK， 咁令我联想到，其实中国政府呢一刻揸住嗰30,000,000,000咧，某程度上就全部都系废纸嚟嘅。 系噶， 系啦，咁我就问一个耀专好得意嘅问题啫，翻转头就系话，假如美金真系要贬值嘅时候嘅话，咁其实会直接地影响到中国本身嗰个通胀嘅问题恶化噶。 会噶， 纯粹地好简单嘅经济层面去解释。 系。是絕對地是會的， 嗯 啊、但是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他沒有辦法，他沒得選擇、 嗯、我可不可以 儲備始終都要找一樣東西拍，沒有辦法， 一系就美金。嗱，你会同我讲就系、是、话，其实人民币唔系净系 pat 美金噶，佢一篮子嘅，有欧罗嘅，大晒气啦，主力都系美金。 我就系可唔可以咁讲？其实系香港，我哋讲个联系汇率啦，香港系好明显话到明俾人听，定咗死线咩价位、咩汇价，再加个上下强方、弱方嘅兑换机制嘅啫、而成为一个用美元 support 嘅一个货币啦，港币就系、是、就系、是、一个联系汇率啦。咁其實中國呢個其實係類似一個隱形嘅聯繫匯率嚟㗎。 其實好多國家都係咁嘅，用個出口嚟到創匯，好多國家都係咁。咁、但係呢樣嘢係真係冇辦法㗎啦，係騰楞瓜瓜楞騰嘅問題㗎啫、因為點解就係話你個外匯儲備你揸咩美金？唔係美金就黃金。 係。 但係呢兩樣個價喺邊度定啊？喺華爾街。 啊 喺华尔街，咁但系你话喂唔系嘛，咁好唔公平、啊，咁、那个我又揸住你啲嘢，但系个价系你定嘅，咁、我随时俾你碾死噶啦。你唯一一样嘢靠就系话美，即、就、系、是、美国要惊嘅就系话我碾死你中国，美国都会死。第二样嘢就系话唔通我揸咩啊？你叫中国政府揸咩啊？你将嗰啲出口变成一个美金之后，我唔揸住啲美金，我揸咩咧？冇嘢揸。 喂，某程度上咧，我咁样问翻姚传啦，呢一刻即系我哋都知道内地嗰个经济嘅问题咧，牵涉到落去就话即系美元比较上强一啲啦，对比起其他国家，咁然而其实中即系再计落去就人民币系一定系强势啦 ，OK， 其实呢一刻系应该调翻转，令到中国嗰个经济齿轮再启动嘅时候，系向外对扩张地去买嘢嘅。正常 你又唔系咁易买咧、你又唔系咁易买咧，你去买嘢易啊，净系你掘烂自己笪地，将里边嗰啲资源卖俾人易咧，咁你系个富二代，你都识计啦。 但呢一刻 系嘛，我梗系掘烂自己笪地，卖晒啲地出去俾人啦。 但呢一刻冇嘢买啊嘛，因为你啲货系贵咗啊嘛，相对喺其他国家上嚟讲， 我唔系卖货唔值钱嘅，喺大陆。賣資源先值錢㗎嘛，係咪？咁你話唔值錢嘅，我咪掘多啲俾你囉，去稀土咁樣，咁平監平監賤，你唔鍾意咪成個山頭掘出嚟俾你囉、我成個山頭掘出嚟俾你，你俾返一億我，嗰一億係我㗎噃，係咪？咁你掘爛咗個山咁點呀？乜理得佢啫，係咪？個個都咁掘㗎啦，咁咪對上咗十年咪個個都做緊呢樣嘢囉，咪資源外泄囉。 明白。 啊，呢個已經好簡單，好簡單嘅一個嘅道理嚟嘅啫，吓、邓小你啱啱讲先让部分人富起来系邓小平嘅政策，确实好成功， 好成功， 真系的确系令部分人富起来。去到江泽民嘅时候咧，就系、是、先让部分富起来的人暴富起来嘛，又好成功暴富起来啦， 系啊，暴富， 确实系暴到不得了添啦，吓、去到胡温嘅年代就系咩咧？先让部分暴富起来的人。移民起来嘛，又好成功啦，嗰班人移民咗啦，咁所以去到习近平又要帮佢諗啦，先让部分已经移民起来的暴富佢如何起来呢？佢点样呢？揈钱囉，洗囉，咁去边度洗呀？去外国洗囉，喺中国洗囉，但喺外国系洗得最多，咁、个问题就系喺中国，佢系洗紧外国货，你想呢部分暴富起来而又移民咗嘅人，佢翻大陆，佢会同你买，佢唔会同你买长城汽车噶嘛，大佬啊，佢梗系玛莎拉蒂噶啦，佢唔会同你用唔知乜春嘢排手袋噶嘛。梗係 Gucci 啊 ,LV 㗎啦，咁咪先让部分暴富起来而又移民的人购买名牌货囉。咁呢个嘅资源系咪再继续外泄囉，系咪冇辦法解決㗎噃。你係習近平，你点解决？就算習近平同我讲嘅一模一样，佢諗嘅一模一样，你叫佢点解决呢个问题呢？系咪冇办法解决㗎、你同佢讲你唔好买玛莎拉蒂，你买吉利车啦，咁啊，咁咪做緊呢样嘢囉，咪要打贪囉，咁咪打贪，你发觉其实我啲钱都唔系贪返嚟嘅，啲钱我老豆贪返嚟嘅，我揈嘅啫嘛，咁你唔应该打我㗎，咁我咪照样买返贵嘢囉，咪又继续饮返啲红酒囉，系咪？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恶性循环嚟㗎喎，呢个系恶性循环嚟㗎喎，直至到中国大規模嘅消費品係變成一個中國品牌啦，嗰啲嘅 先让暴富起来而又以移民出嚟嘅人先至会将啲钱买返中国货。 嗯。但係好难 呢样嘢行嗰几年啦，二十年得唔得，都未必得。 但好难嘅原因就係 back 返去我哋头先我拉开之前所讲嘅，就係话你要令到成个转型嗰个阶段係呢一刻都见唔到摸到条路去转型㗎嘛。即返返去就係一个 point 啦，嘥少时间讲就係、是、中国人从来好难做到一点，就係、是、打一个品牌出到嚟㗎嘛。 係。 即你要佢落实。 有范冰冰咪得囉。阿牛起码牛 Nike 阿牛唔 Nike 范冰冰啊？ 系边个？阿杨幂啊？ 阿牛 Nike 周迅啊？ 周迅 杰斯 Nike 范冰冰， 系咪有两个品牌啊？而家两个品牌啊？ 咁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从来都唔会做一个品牌嘛，或者基本上系根本就唔识去点样做一个品牌嘛。 呢个系 纯粹系加工嘛？ 呢个系嗰个眼光钱嘅问题啦。 嗯， 啊，你即系你估打个品牌易咩？嗯，你系一个好长期嘅战争嚟嘅。 嗯， 吓，好多人都睇住话可口可乐啊，用乜易啫？咁啊，死人糖水一罐糖水啫嘛。咁但系谂下可口可乐几多年啊？系嘛？佢经历过几多嘅风风雨雨啊，上上落落啊。 八九几年。 吓，李宁都会睇 Nike 用乜易啫？波鞋嘅嘢咪鞋带。鞋带、鞋面、 嗯、 鞋底一个踢， 咁你 咁我都识啦。 你令佢去边先？ 吓、啊，咁即系佢哋就唔会睇到人哋外国品牌嗰个成功嗰个要诀，净系话我做出嚟用乜嘢啊？喂，整对鞋，真系好易嘅啫，即系三分钟搞掂噶啦，地搵啲胶水黐埋，你半粒钟就整一对波鞋出嚟。咁但係你係唔會做到，你係冇咁嘅 vision 去做呢樣嘢嘛？呢個問題就係個 vision 嘅問題咯。嗯，所以我之前咪 Facebook 咪講咗一個 vision 嘅問題咯。咁，嗯，但係點知掀起呢個罵戰啦嚇，咁啊由佢啦嚇，取佢中意啦嚇。咁啊呢個係一個問題。咁但係確實喺嗰個中國嗰個 money supply 個制度唔係一個關鍵嘅問題嚟嘅。 嗯。 而係嗰個 money supply 嗰個貨幣供應之後嗰條鏈係出現咗一啲嘅問題。 嗯， 啱啱 point out 咗好多個問題啦。 嗯， 而我確實係覺得而家最主要一刻一樣嘢就係話個資源唔可以再咁樣外泄㗎啦。 嗯， 中國雖則話地大物博，但掘下掘下就冇穿窿㗎啦。 嗯， 掘下掘下就穿窿。第二樣嘢要做嘅嘢就係尊重個工人階層㗎嘛。 嗯， 富士康就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啦，係咪？跳落嚟，咁你话系，你喺工厂里边，你做打工系咁，做工人系咁噶啦，咁系辛苦噶啦，系闷噶啦，鬼叫你系工人咩？咁而家普遍中国嗰啲工厂都系用咁嘅心态嘅， 嗯， 但喺呢个世纪里边，你其实唔可以用呢个心态行噶咯，系， 嗯， 嘛？工人佢就算我唔介意同你刻苦耐劳，我唔介意一日十八个钟同你净系啤一粒胶出嚟， 嗯， 但系你要当我系人咁样。就算你当我系狗唔紧要，你俾钱我， 嗯， 起码我放咗工之后，我都觉得我系一个活生生嘅人啊嘛。 系， 而喺中国里边嘅工业里边系冇呢个因素， 嗯， 啲人就系只会觉得就系话贫富悬殊，贫富悬殊，贫富悬殊系一个社会问题之余，系贫富悬殊系令到嗰个嘅心态改变系另一个问题。 嗯， 穷嘅人永远觉得自己抵死。因为我阿爸唔够有钱 okay， 因为我读得书唔够多，我系抵死，我系一个穷人。有钱嘅人就会令到就会觉得自己其实我好叻， 嗯， 我有钱因为我叻， 嗯， 我有钱因为我识投胎，我老豆好叻， 嗯， 啊，咁所以我会继续压榨， 嗯， 系压榨得好紧要， 嗯， 咁呢个压榨系变成一个嘅社会嘅爆发点嚟嘅， 嗯， 啊，爆发点其实喺富士康里面已经系爆过一次啦， 系啊， 咁，啊，如果你再系咁样做嘅，再系咁样玩落呢个温呢个嘅中国工业嘅话，你何来搵到出路呢？ 嗯， 你而家中国里面嗰个嘅资本阶级，即系嗰个老板个阶级，永远都系会话下面啲员工唔够勤力， 嗯， 下面啲员工唔似以前咁样点样点样点样。喂，大佬，你点样对人先？ 嗯， 系咪啊？你有乜可能一间厂火烛会烧死百几人啊？ 嗯， 嗰百几个唔识走嘅，辣到埋身我都要坐喺度，中意俾佢烧死嘅，吹嘅，系， 嗯， 嘛？点解佢会辣烧死咁多人啦？系咪先？吓，咁呢个问题，当然系一个人道嘅问题，或者系嗰个道义、社会道义嘅问题，但系都衍生咗个问题，就系话中国里边嘅资本家，佢净系识得压榨个 cost of production， 个 factor of production， 地， 嗯， 我掘。啊！里边有金掘超咗出嚟，话， 嗯， 美国话我笪地下边有稀土，我乜鬼都掘，嗯，一仙一毫子一吨，我一吨吨咁卖俾佢， 嗯， 掘晒出嚟。另一个 factor 布德顺人啱啱讲咗啦，系， 嗯， 嘛？第三样嘅钱，嗯，capital， 又系全部压榨嘅，行喺银行里边兜个圈，识咗啲银行佬，撑到自己个台咁大，跟住攞啲平钱翻嚟，依样都系叫压榨紧 capital， 系嘛？全部压榨紧个 factor production 噶嘛、，factor production 一路咁样压，一路咁样揿嘅时候，佢会死噶， 系 死嗰日嗰阵时先嚟收尸，边度收得到啊？系嘛？边度收得到啊？所以唔好摁摁脚，以为即系冇问题啊！贫富悬殊，我做富嗰咪得咯。我唔做贫嗰咪得咯，我唔使理个贫富悬殊噶。咁但系呢个问题对到咗富嗰个都系一个问题。而家其实中国有极多嘢要解决， 好多见到好多， 好多嘢要解决。 其实呢度可以基本上呢个问题就关乎于好多个节目层面上可以讲。 系啦，北上频道都讲得噶。 系啊， 而呢个咁嘅问题其实扔到香港噶啦。 系啊， 你睇领汇，你睇嗰个嘅地铁已经系一个 factor production 里边压紧你噶啦。咁。你係願意俾佢壓囉，因為好多人都會幫領匯講嘅，就係佢搞到啲商場靚咗嘛，咪得囉。咁但係佢點樣去搞靚返個商場俾你啫？佢壓緊你㗎嘛，佢壓緊下面啲商户㗎嘛。咁佢壓住下面啲商户，而啲商户又企得穩嘅話，佢咪壓返你消費者囉。一樣㗎啫。天理係即經濟係一個天理嚟嘅，一個循環嚟嘅，到最後都係你受㗎啫，的。你得2蚊人工㗎啫。 喂，差唔多啦， 好，下個禮拜見。 好，拜拜。 你要去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哇！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最多嘅篮球鞋先似一个篮球员嘅。 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gency 会员独享9折优惠。 谁都可以。